做事有自信，恶人却假装勇敢。而家至高嘅上主要对你哋讲，我要喺石安建立坚强稳固嘅基础，喺嗰度安放贵重嘅基石，上面刻住字，话有信心嘅人必然坚定不移。如果你嘅信心唔稳固，你一定企唔稳，因为我哋活着系凭信心，而唔系凭眼见。耶稣话：是的，如果你能够，有信心的人，凡事都能。对上帝要有信心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对这座山说，起身投入海里面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确信所讲的一定实现，这件事就会为你们实现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，无论求什么，相信是已经得着，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。你孔子大公树讲， 门徒去主啊，耶稣回答：点解咁惊啊？你哋嘅信心太细啦。于是佢就起身斥责风同埋浪，风浪就平静咗。另外一次，耶稣催门徒上船，门徒先渡过对岸，耶稣就遣散群众。群众疏散了之后，他就独自上山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还留在那里。在这个时候，船离岸已经很远，遇着逆风，在波浪上颠簸。快亮的时候，耶稣在湖上面朝着门徒走过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湖面上面走，非常之惊骇，就说是鬼魂啊。他们都害怕得叫起来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，放心，是我，不用怕。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叫我在水上面行，行去你那边啊。耶稣说，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面落了去，在水上面朝着耶稣走过去。但是他一看到风势猛烈，心里面就害怕，开始往下沉。于是他就喊叫，主啊，救我啊。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哇，你的信心太小了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停了。 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祷，无论求什么，相信是得着的，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。要时常拿住信心的盾牌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那个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。 有祈求基督，藉住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面，使你们在他的爱中有根有基。